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今天天气还不错啊，然后看到有很多朋友都已经来到了公众平台上报道，比如说梅子，说全新的一周了，天气是阳光明媚，包括最好的时光、宋丽、Mr. 白、圆圆、Cherry、Easy Time， 还有 Tacky、静水、贤惠、怪咖、姑以及慧慧都已经到这里来报道了。欢迎各位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这里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告诉我，今天在一个小时的节目直播中，你希望点播一首什么样的歌曲？通过这首歌，你又希望送达一份什么样的祝福呢？ 你可知道我爱你？ 2018年快要结束了，我们在音乐和故事的陪伴中走过四季芳华。 越过山丘。 2019年1月1号，你的故事我的歌开播一周年生日特别直播，提前向你征集一年来的心情故事。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通过文字或语音告诉我你的2018经历了哪些故事。我是思萌，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 没错，1月1号为你特别呈现，这是我接下来要跟你说的事情。欢迎你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你可以告诉我在2018年的时候你都经历了哪些风风雨雨，让你感动让你落泪的故事，都可以通过公众平台发送给我，我会把这些留言这些声音全部的集合起来，在2019年1月1号新年的第一天节目直播中来跟各位分享，我们作为告别也好，作为迎接新年也好，作为一种温暖的传递。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 Westlife 的 Beautiful World， 这是在公众平台上一位匿名的朋友所点播的。 记得写信点歌的日子吗？你还记得电波中的感动吗？ 今天我也想点一首歌送给我的女朋友。 我们的结婚纪念日就要到了， 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她成长。 北京上空唯一一档午间点歌节目，你的故事我的歌，思萌主持，为你送达祝福。 你看过了一个周末之后，果然大家的状态是不一样的啊。比如说最好的时光在路上，他非常喜欢旅行，然后周末的时候还选择去爬了山，拍了很多照片在平台上和我分享，包括我也看到了好多这个树枝树干上都已经结了冰柱了。还有就是刚刚吃完饭来到节目里面报道的雨香，他也是刚刚拍下了说今天刚到的一束鲜花来跟我们分享，以及每天都听但是最近才刚刚关注的快乐的财神欢迎，还有你哈大爷说句心里话，以及考拉，包括田二林还有猪妞都已经通过微信公众平台北京音乐广播来点歌传递祝福。上周的时候我们在节目里面分享过一位听友最近的状态，他的女儿谈了恋爱，然后他时不时呢会在平台上跟我们分享一些恋爱的进展，你还记得吗？这个上周五的时候还说了，说这周六的上周六要约上女儿和女儿的男朋友专门吃一顿饭。所以今天呢我们一上节目之前他就已经到平台上和我们分享了他在周六的感受。宋丽留言说，周六的时候好奇心终于得到了满足，那个男生呢还是精心的打扮了一下，衣服合体，鞋也够亮，虽然说小伙子长得不是那么的出众，但是呢有礼貌，会照顾人，而且呢倒水啊又是包虾。他说那个男生很爱旅游，爱看书，知识面也广，除了说长相普通一点其他都可以。宋丽还说觉得女儿和他两个人特别的投缘，总是有话说，很多很多事情的想法，两个人的看法，两个人的三观都是趋近于一致的。宋丽作为妈妈这个看完之后接下来就说了，说顺其自然吧，希望点播一首王菲的传奇送给他们。他说那个男生有很多很多好习惯，喜欢喝茶，也喜欢运动，马上呢也要和女儿一起去健身房开始锻炼了。来自王菲的传奇，我刚给他回复，我说人是相由心生，很多时候这会儿看不出来，但是一些好习惯会在将来让他的脸，让他的魅力会更足一点。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然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时你在天边，想你时你在眼前，想你时你在脑海，想你是你。 有一些声音就像咖啡和茶，触碰我们的舌尖，带着风雨归途的味道。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一个小时的暖心陪伴， 听见城市，听见你。So all I can do is sing this song。 刚刚梅子还留言说，这个相貌呢是父母给的，没有办法选择，但关键是对自己的孩子对女儿好就可以了，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包括这个刚刚还有很多朋友在很好奇在聊说，现在啊这个找对象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有颜值，要有车，要有房等等，要有很多很多东西衡量现实和爱情方方面面的做出一个权衡。但其实我觉得这些东西可能将来都会有，只是我们更需要做一个有心人，对吗？所以我觉得宋丽刚刚点播这首歌点播得很好，王菲的传奇，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一眼，只是因为在广播中在调台的时候多听了两秒钟，所以你就锁定在了 FM97.4 你的故事我的歌。欢迎各位，你也可以像刚才这些朋友一样发来你的看法，你的心情聊聊天，或者是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下方来点播歌曲，送出一段专属于你的音乐祝福。我们在接下来马上要听到的歌曲是来自 UP 鹏鹏，他在昨天提前向我预定了今天的一份祝福，他说这个周末呀，这个跟着外甥外甥女儿一起度过的傲染傲奇，他俩呢没有在广播中听到过自己的名字，今天也希望通过一首歌来满足他们的愿望，点播一首童话镇送给傲染傲奇，祝两位孩子开心快乐成长。同时呢，也欢迎各位关注之后可以点击右上角将北京音乐广播设为星标，这样的话我会提示你下一首歌就是你点播的，记得及时锁定收听童话镇送给傲染傲奇，听到了吗？ 听说白雪公主在逃跑，小红帽在担心大灰狼，听说疯魔喜欢爱丽丝，丑小鸭会变成白天鹅，听说彼得潘总长不大，杰克他有竖琴和魔法，听说森林里有糖果屋，灰姑娘丢了心爱的玻璃鞋，只有睿智的河水知道，白雪是因为贪玩跑出了城堡，小红帽要建议治自己变成狼的大红袍，总有一条蜿蜒在童话镇里七彩的河，沾染魔法的乖张气息，却又在爱里曲折，川流不息扬起水花又卷入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明光家居，咱们京城老百姓自己的家居卖场。明光家居，欢迎新老朋友光临。 元旦，高丽国际灯具港喜迎新春，进店送福，另有戴森吸尘器等锦鲤专宠礼包等您拿。 家就在听见的方向， 那些随风而来的祝福和期盼，会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感受到平凡生活的温暖。 FM 九七点四，北京音乐广播，每周一到周五一个小时的温情陪伴， 你的故事，我的歌，你在这里， 你在这里， 我们听见你， 我们听见你，听见你，听见你。 欢迎光临，这里是北京上空一档能够在中午来点歌送祝福的节目，同样也是一档能够分享故事传递情感的节目。下半时段你的故事我的歌依旧欢迎各位，我是思萌。你可以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通过文字或者是语音的形式来告诉我，今天你希望在节目当中传递一份什么样的音乐祝福。我们首先来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平台上的春意盎然，他说年底了，大家压力都很大，最近呢妹妹娟子也是压力山大呀，领导总是催催催，弄得她心情特别的不好。今天我希望在节目的开场送给她一首《我相信》，我相信她可以很快的克服压力，拥有阳光灿烂的日子，祝她越来越漂亮，也希望妹妹娟子能够早日怀上一个健康可爱的宝宝，加油。来自吴莫愁的《我相信》送给你。 如果不是你点亮我的心，才能拥有幸福的憧憬，因为我相信沿途的泥泞，只为证明梦想的脚印。谢谢你给我指引，让我能把未来看仔细，闭上眼听心跳的声音。 Oh no， 那是我 来自吴莫愁的这首《我相信》，要替公众平台上的春意盎然送给自己的妹妹娟子，希望你能够好好的，工作再忙也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身体，不要忘记关心身边的家人，更不要忘记了一直关心你的春意盎然。 再寒冷一点， 冬天意犹未尽的想念，一年来的风风雨雨都在最后一个季节汇聚成歌。你或许知道，那些路过门前的身影，失而复得的喜悦，都在这个季节画上圆满的句点。 从前对着收音机学唱旧的歌， 那一首久违的歌是属于你的冬天的期盼。 天冷你就回来，别再 你的故事我的歌，天冷你就回来吧， 天冷就回来。 今天有好多好多朋友都已经到公众平台上来点歌了，我特别的开心。一方面呢，我可以通过每一位朋友的留言来稍稍的去了解一下你们的生活状态，另一方面呢，我能感觉到你们的心情应该也不错，不然的话不会这么的想要和我分享周末啊，或者之前的一些工作生活，甚至家人朋友的一些近况等等。我们接下来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公众平台上的 W， 他是专门把车停到这个路边打字发送留言来点歌的。他说每天都会听974的两档节目，一个是早安音乐秀静与郭鹏，另外一个就是中午我们的你的故事我的歌。 W 告诉我说这个节目特别温暖，一个小时根本听不够。他说他一直希望在节目里面听到有人点播广东爱情故事，但是一直都没有听到过。其实是有的，但之前有人点播过也放过，但可能你那个时候刚好就错过了。今天可以满足一下 W 这个愿望，再一次点播广东爱情故事，把这首歌送给你。他说毕业之后去的第一个地方就是广东，所以对那边呢有着非常浓烈的难忘的情感，都藏在这首歌曲里面了。12点40分，广东爱情故事送给你。 安静的离去是孤单一起，拥挤的回忆时间抹去，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怀念你走了云的天空还任性，是否他相信在乎反而容易放弃，非要最后一无所有才无所畏惧。 我知道在很多时候我一个人是没有任何理由，你和其他女仔不一样的就是你从来都不问我喜欢你什么，反而我成日都问你你究竟喜欢我啲乜嘢？ 笑得多一些，改变要彻底，直面这世界，真假游戏。人在广东已经漂泊十年，有时也怀念当初一起经已改变，让这天空将你我相连，怀念你坐了云的天空还任性，是否他相信下一次的相遇，就算最后一无所有也无所畏惧。相信你就如当初一起行过广东这十年，幸福走了唏嘘感慨那当初，相信你哪怕渐渐是假装出勇敢的面具，

让我再来念念很多朋友的名字和留言吧，比如说佩云，他刚刚发来说喜欢这首歌，还有丫头，包括再往下看看有可心、闲云、雪鹤以及刘桃等等，很多朋友都已经到平台上来报道了，而且有一些是新朋友，也是希望此刻在节目中来点播歌曲。在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一首歌是来自刚刚我们念过他的名字，每天都听但是今天才刚刚关注的快乐的财神，他此刻希望给自己的老婆点播一首《醉千年》，祝节目越办越好，同时呢他还专门写上了老婆的名字林叶。12:48听到这首歌《醉千年》送给林叶，你听到了吗？ 当落花雨洒满天，红尘滚滚如云烟，前世债与今生缘，手心纠缠着曲线，城门外危难之间，英雄一怒为红颜，当我看清你的脸，惹人心醉了千年。时候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人，就只看了你一眼，就已确定了永远，百年修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红尘滚滚如云烟，前世债与今生缘，手心纠缠着曲线，城门外危难之间，英雄一怒为红颜，当我看清你的脸，惹人心醉了千年，就只看了你一眼，就已确定了那时候车马慢，一生只够爱一人，就只看了你一眼，就已确定了永远，百年修同船渡，千年修得共枕眠。 我们抓紧时间再来念几条留言吧，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一个小时真的很快。有沐风他说，这个户外工作者中午的时间的确很不确定，包括六日不加班的话呢，又想睡一个懒觉，所以呢只能做一个所谓的非忠实听众了。还有他还说，节目如果晚上播就好了。其实咱们节目的收听方式有很多啊，比如说如果你不在车里的话，你可以用微信关注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下方点击974在线收听，依旧可以找到我们的节目，包括你也可以点击右上角的浮窗功能，把它放在后台，不会影响你在微信上的操作。另外呢，你也可以下载听听 FM， 直接用软件来听，上面不仅有我们北京台的所有的节目，还有这个很多节目的回放，能够听到很多天以前的，包括也有我自己原创的私教课，一个讲述健身轻食文化类的短音频节目，思萌的思，你可以找到我。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萧萌点播， 他说周末的孩子的姥姥过来了，忽然觉得自己呢一下子也变成了一个孩子。人无论多大，父母在身边还是可以变成孩子的，觉得很幸福。成人的世界里面没有轻松，也很羡慕宋丽的女儿，她对孩子的那一份宠爱，隔着屏幕隔着点播都能够体会到。最后一首歌来自 SHE 的不想长大，送给肖萌。 为什么结局没欢笑，而是泪流满面？愿意在他回来前继续安静沉睡，但他一去到别座城堡，吻另一双嘴。 我还看到了平台上的刘涛，包括闲云、野鹤以及可心等等，都已经发来点歌的内容了。但是今天因为时间关系呢，没有办法播放了。不过你们的祝福和留言，以及所点播的歌曲，都会在明天的直播节目中来跟各位分享。所以欢迎各位在明天中午12点依旧锁定北京音乐广播，你的故事，我的歌。让我们在中午的这个时间，一个小时来互相传递温暖，传递情感。明天见喽！稍后是永恒的魅力。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领航新征程》，王小岭作词，谢振强作曲，李明言、余奎志、董媛媛等演唱。 身为生活增添动力，节奏让出发不再犹豫。Music of Vitality， 运动和音乐为你搭配一小时的活力早餐。2019年，北京音乐广播全新推出6点活力派，工作日清晨6点播出。我是思萌，到时候见。 上午9点，阳光刚好。Turn on the radio， 选到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 这里就是北京上空没有压力的汽车音乐空间，汽车音乐会。我是腾斌， 调到专属节奏，开始一段汽车音乐旅途。汽车音乐会和你一起低碳环保，轻装出行。